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365。 你好，我是七牛云许世伟。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有关于分工。在这一讲之前，我们涉及到分工这个话题，基本上都局限于企业内部，且大多数情况下主要在同一个团队内部。但今天我们聊的是更大的分工，跨组织的分工与协作。在软件工程中，我们第一个接触的外部分工毫无疑问是外包。所谓外包，就是将我们软件的全部或部分模块的实现职能交给外部团队来做。但是软件工程项目的外包实际上成功率非常低，这背后有其必然性。它主要表现在以下这些方面：其一，任务表达的模糊，双方容易扯皮，期望需求方能够把需求边界说清楚，把产品原型画清楚，把业务流程讲清楚，这非常难。有这样专业的需求表达能力的，通常软件工程水平不低，遇到这样的需求方绝对应该谢天谢地。这种专业型的甲方，它大部分情况下只发生在项目交付型外包，而非产品功能外包。更多的产品外包一般是甲方不太懂技术，需要有团队替自己把事情干了，他好拿着产品去运营。其二，交付的代码质量低下，长期维护的代价高。软件工程不是项目，它都需要长长久久的运行下去。但是接包方的选择相当重要，因为接包方的质量相当参差不齐，遇上搬砖的概率远高于设计能力优良的团队。事实上，有良好设计能力的团队多数情况下也不甘于长期做外包。其三，项目交接困难，知识传承效率很低。软件工程并非普通的工程，就算交付的结果理想，项目交接也非常困难。所以外包项目第一期结束后，如果运营的好，往往项目还继续会有第二期、第三期。这里的原因是你只能找同一拨人做，如果换一拨人接着做，考虑到知识传承效率低下，往往需要很长的一个交接周期。那么外包的理想模型是什么？上面我们已经说到，外包在通常情况下，专业的甲方需要说清楚需求，这样双方就没有分歧。但是更好的做法其实不是外包需求，而是外包实现。也就是说，作为专业的甲方，我自己做好需求分析，做好系统的概要设计，进一步我们把每个模块的业务范畴与接口细化下来，我们以此作为外包边界。假设分了 N 个模块，我们可以把它们平均分给若干个接包方。这种方式的外包，甲方相当于只留了架构师团队，实现完全交给了别人。但是它与普通的外包完全不同，因为根本不担心知识传承的问题。每个模块的接包方对甲方来说，就真的只是干活的。接包方拿到的是模块的规格说明书，他要做的是模块的详细设计的实现部分，其中最为核心的是数据结构设计。对于服务端，甲方可以规定所采用的数据库是什么，但是把表结构的设计交出去。进一步，如果模块的外包说明书中还规定了单元测试的案例需要包含哪些，那么这个模块发生设计偏离的可能性就很低。外包的验收需要包含模块的实现设计文档，里面描述了数据结构加算法。另外，单元测试部分，每个测试场景也添上对应的测试函数的名称。实际，会有人这样去外包吗？我不确定，但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种分工的假想实验。这个假想实验可以充分说明架构师团队的重要性。有了一个好的架构师团队，他们设计合适的系统架构，对每个模块的规格都做了相应的定义，他们验收模块的实现，这样项目就可以有条不紊地展开，甚至研发进度可以自如控制。嫌项目进展太慢，找一倍的接包方就可以让工程加速一倍。所以这个外包假想实验也说明了一点，我们的平常项目进度之所以无法达到预期，无他，团队缺乏优秀的架构师而已。让我们把软件工程看作一门科学，我们以工程师思维的严谨态度来看它。我们减少项目中的随意性，把架构设计的核心模块规格，也就是接口牢牢把控住，这样项目的执行风险就完全消除了。哦不，还有一个最大的执行风险还没有消除，我怎么证明这个系统架构的分解是对的，不会出现每个模块做好了但是最终却拼不起来。我们前面在架构系统的概要设计这一讲中，实际上已经谈过这事的解决方法。系统设计的产出要有源代码，它是项目的原型，关键模块有 mock 的实现，业务系统的关键 user story 都串了一遍，确保系统设计的正确性。这个假想实验是有趣的，它可以让你想明白很多事情，甚至可以把它看作理解这个专栏的架构思维核心思想的钥匙。 我希望它不只是一个假想实验。我们把话题拉回到跨组织的分工，除了传统的外包外，在软件工程中出现的第二类外包是众包，它以开源这样一个形态出现。从分工角度，开源的核心思想是让全社会的程序员共同来完成一个业务系统。开源的优势非常明显，对于一个热门的开源项目，它的迭代进度是非常惊人的，因为它撬动的资源太大了，但不是开源了就能够获得这样的好处。虽然成功的开源项目风风火火，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，对于那些并没有得到关注的开源项目，他们的迭代速度完全无法保障，最终你可能还是只能靠自己的团队来完成它的演进。从这个意义上看，开源是一种商业选择，你得持续经营它，没有经营的开源项目不会成功，你需要宣传它，你自己也得持续迭代它，你还要为它拉客户，有客户的开源项目自然就有了生命力。另外，开源这种形态注定了它只能做大众市场，如果一个业务系统它的受众很少，就比较难通过开源获得足够的外部支持。所以绝大部分成功的开源项目都属于基础设施性质的业务系统，有极其广泛适用的场景，例如语言、操作系统、基础库、编程框架、浏览器、应用网关、各类中间件等等。我们这个架构课重点介绍的内容大部分都有相应的开源实现。开源对信息科技的影响极其巨大，它极大地加速了信息科技前进的进程，是全球共同精诚协作的典范。没有参与过开源的程序员是需要心有遗憾的。开源沉淀下来的协同方法与工作流，今天被无数公司所借鉴。没有开源，我们无法想象这件事情。那么多形形色色的企业，今天其中绝大部分，他们的软件工程协同方法与业务流竟然如此相似。这是开源带来的另一种无形资产。如果大家没有忘记的话，可能能够回忆起来，在谈完软件工程的宏观视角之后，我首先聊的是团队的共识管理。为什么这很重要？因为它是团队协作效率的最大基础。如果连对协作的工作流都没有共识，那团队真的是一盘散沙了。今天我们几乎不会遇到工作方式上的问题，不是别的原因，是开源给予我们的礼物。它让全球的程序员、全球的科技企业都养成了一模一样的工程习惯。云服务是新的跨组织分工的形态，无论是传统的外包还是开源的众包，他们都属于源代码外包。这类外包的共同特点是他们不对结果负责。对于传统外包，项目验收结束，双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至于用的好不好，那是甲方自己的事情。对于开源软件来说，那更是完全免责，你爱用不用，用了有什么问题责任自负。当然有很多公司会购买开源软件的商业支持，这不难理解，除了有人能够帮助我一起完成项目上线外，最重要的是要有人能够给我分担出问题的责任。互联网为跨组织协同带来了新的机会，我可以24小时为另一个组织服务，而无需跑到对方的办公室和他们团队物理上处在一起，这就是云计算。云计算从跨组织协同的角度来看，不过是一种新的交付方式，我们不再是源代码交付，而是服务交付。所以你可以把云计算看作一种外包，我们称之为服务外包。大部分的基础设施都可以以服务外包的方式进行交付，这中间释放的生产力是惊人的。一方面，云计算与传统外包不同，它对结果负责，有服务 SLA 承诺，一旦出问题，问题也可以由云服务提供方自己解决，而无需业务方介入，这极大降低了双方的耦合，大家各司其职。另一方面，它简化了业务方的业务系统，让他得以能专注自己真正的核心竞争力的构建。站在生产效率角度看，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会坚信云服务是未来必然的方向。任何企业都存在于社会生态之中，我们无法避开组织外部的分工协同问题。怎么选择跨组织的协同方式？在七牛自成立以来，我们就一直有一句话谈我们对于跨组织协同的看法。这句话是这样的，我们尽可能不要做太多事情，非核心竞争力相关的，能够外包的，我们尽可能外包。在外包选择上，我们优先选择云服务，次选开源，最后才考虑传统的外包。这句话有它一定的道理，但也有它模糊的地方。首先是关于核心竞争力相关，我们并没有太清晰的去定义什么样的东西是我们核心竞争力相关，什么不相关。有一些程序员对此理解可能会比较技术化，认为业务系统的核心模块就是核心竞争力，与它相关的东西就是核心竞争力相关。但更合理的视角不是技术视角，而是业务视角。我们每一家企业都是因为服务客户而存在， 所以与服务客户的业务流越相关，越不能外包，而是要自己迭代优化，建立服务质量与效率的竞争优势。另外，外包的选择需要非常谨慎，很多开发人员都有随意引用开源项目的习惯，这一定程度上给项目带来了不确定的风险。我一直认为，开源项目的引入需要严格把关。严谨来说，开源项目引入大部分情况下是属于我说的基础架构选择的范畴，这同样是架构师团队需要承担的重要职责，一定要有正规的评估流程。好，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。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跨组织的分工与协同，在形态上我们可以分为传统外包、开源与云服务，当然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没有讨论的使用外部商业软件。从形态来说，商业软件很接近传统外包，但是从它的边界来说，因为商业软件往往有明确的业务边界，所以在品质上会远高于外包。当然，定制过于严重的商业软件例外，它某种程度上来说退化为了传统外包。在外包方式的选择上，我们的建议是，我们尽可能不要做太多事情，非核心竞争力相关的能够外包的我们尽可能外包。在外包选择上，我们优先选择云服务，次选开源，最后才考虑传统的外包。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思考与解读，欢迎给我留言，我们一起讨论。下一讲我们谈谈软件版本迭代的规划。如果你觉得有所收获，也欢迎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感谢你的收听。